望生活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星期一每日健康一小时，今个星期咧佢回归翻我哋节目啦，就系周少祥祥哥早晨， 早晨祥哥， 早晨，翻翻嚟啦，识翻识讲翻广东话啦， 系啊，点解话回归咧？因为上个礼拜我知道祥哥咧就去咗鼻尖啊，去咗北京， 鼻尖， 鼻尖，去咗北京嗰度，我又见你踩单车，因为我见到你 好开心啊，祥哥共享单车啊， 系啊系啊系啊系，喺北京踩单车好好玩。不如讲踩单车前咧，就讲一个经验俾你听，咁我哋今日去到啦。咁、就去，你知啦，我哋食咩嘅咧？食水果噶嘛，咁我哋马骝嚟噶嘛，去买水果啦。咁咧，而家内地咧系好多水果店，嗯、即系街头巷尾都有好多，咁好好啦，好方便啦。咁啊，上边买把刀仔啦，因为想买个蜜瓜去切啊嘛， 系 切开佢。 喺街度买刀仔啊？ 系咯。 得唔得㗎？嗰啲咩安檢嗰啲， 係咯。嗱，點解我哋唔帶刀仔去咧？因為上一次我搭車上由深圳搭火車咪去廣州咯。 嗯， 我把刀仔俾人充公咗， 係正常啊。 係啦，佢要照 X 光嘅，一照個刀仔充公喎，咁充公就算啦。咁啊，唔好帶來帶去啦。咁啊，買把刀仔好簡單啫，2蚊咪買到把咯，係嘛？咁咯，點知嗰個老闆就係話，佢話。全北京唔可以买到一把刀噶，好刀卖噶咁样， 系啩？ 唔系啩？我话唔系啩？佢真噶，我买把刀仔啫，佢话唔得，刀仔都冇得卖噶，唔使谂啦你咁样。咁我话咁个人哋厨房点啊？佢话嗰啲菜刀咧就只有一啲地方有嘅，超市有时都有，但系要实名登记你嘅身份证，即系借人个身份证。 咁香港身份证得唔得噶？ 我谂都得嘅，唔知啊，唔知真系唔知， 系咯， 唔知啊，要试试佢。 下次試下先 啦，我啊，我話真噶咁，其實就係好緊張咯，即係地鐵啊嗰啲咧守得好嚴啊，咁嗯 嗯， 咁原來咧就係喺北京先至係啫，其他嘅地方咧就冇咁緊張啊。北京而家係 呢啲期有會議嗰啲舉行咩？ 冇啊，冇啊，係咯，我所上一次去嚟北京又係有會議啦， 嗯 嗯，但係佢而家都好緊張啊，即係咩咧？譬如系酒店啦，你知啦，有四星级、三星级、两星级、五星级嗰啲啦，系嘛、嗯？就系、是、比较平嗰啲咧，系不招待外人。 哦， 你凡系招待外人嘅酒店咧，就要同即系公安登记咗，嗰啲系高档嘅酒店。 系 上一次好好笑，就系、是、我带一啲带两位老外嘅朋友去啦，一齐去演讲啦，咁样佢哋系要住四星级酒店嘅。因为其他嗰啲唔可以招待老外嘅、 嗯 哦，我哋咧就唔系本地人咧，就要住啲中级嗰啲嘅， 系 吓、啊、低级嗰啲又唔招待我哋、哦，即系廉价 咁啊，使多咗钱咯， 大家使多咗钱咯， 系咯， 系啦， 应该俾翻个折头咯，即系个政策可以好啲啦，再 系咁。但系讲到我见到你踩单车，祥哥又摆上我哋个 Facebook 群，有你个群组嘅咧， 好想知啊，因为即系关于单车咧，内地好多消息啊，最近喺香港呢边，咁祥哥你踩嗰款系自己啲私伙单车定系？我 边个共享单车？你讲私伙单车咧，我又讲呢次嘅经验啊，好特别啊！嗱，以前咧就全个中国都好耐系单车之国嚟噶嘛，好、多噶嘛，大城市啊、小镇啊，周围都系单车噶嘛。喺未有汽车普及之前咧，私家车以前啲私家车系即系好奢侈噶，净系达官贵人先有私家车噶、一般人边有私家车噶咁啊？咁呢我记得喺25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嗰陣呢，嗰时我个八月呢都喺北京度过嘅。因为我哋嘅大学呢就係即係好先进㗎，就係、是、全香港第一间大学係同内地长期有交流協议嘅、 嗯。 即係我哋呢喺清华大学最靓嗰个位呢就有我哋嘅宿舍嘅， 嗯 啊，即系成个小型旅店咁样，有会议室，有乜嘅喎？ 系， 因为我哋有啲课程咧，即系研究中国研究嘅课程咧、就有部分嘅学分系要喺北京上嘅。咁、我哋嗱，我就唔系教嗰啲噶，但系就系既然我有个宿舍，系唔系要用咗佢先？咁、咧，所以咧就每一年八月咧，我带学生去十几二十日嘅，喺嗰度交流学习，我就度假啦。其实就咁样，不过唔系噶，冇得度假噶。你 都好忙啊， 嗬？唔係忙， 可唔可以跟你上去做助教嗰啲，即係助手啊？ 是不是人攞嘢啊，搬嘢嗰啲啊？ 得嘅，得嘅。點講咧？就係、是、其實真係好大嘅喎，你帶住班鴨仔，六十隻鴨仔，你佢哋個個都誒周圍捐嘅喎。 係 嗱，呢個又食到肚屙，嗰個又蕩失路，一間嗰個又踩單車，又俾人， 所以你需要我哋啦，長哥。 即係咪先？一間佢又同佢同房嗌交。 哦，係啊， 即係有啲咁嘅嘢㗎嘛，係嘛？同埋啲大學生，因為一年級啦，係啊，幾冇網管㗎喎，係嘛？即係佢哋突然間 拉脱缰野馬。 咁啊，同埋要帶佢去導遊，要好多口水㗎咯。帶佢去天壇又哇，即係做導遊咁啦，仲要講多好多歷史文物啊，念熟曬啲做啲功課，我念到好熟㗎嚇。北京係邊度？帶佢去邊度？王府井我就係以前係乜嘢啊？咁啊，邊度有啲冰糖葫蘆係好食啊？冰糖葫蘆係乜嚟㗎？咁嗰啲咯。嗱，北京填鴨咧，想食係嘛？去邊度咯？ 啊，你兼職可以做導遊啊，長哥。 我做咗十幾年導遊啊。 長哥，你食唔食冰糖葫蘆啊？話時話，即係都係生果嚟嘅喎。 食咗一次啫，就係咁先。 因為個糖分啊，定係咩啊？ 掩飾上 好好味喎，冰糖葫蘆。 你知唔知乜嚟先？ 嗰啲係咪細嗰啲橄欖仔啊？定乜鬼嚟㗎？ 係山楂嚟㗎， 山楂嚟㗎， 新鮮嘅山楂就染咗糖，就變成一個乒乓波咁樣嘅。咁啊，即係好，得個甜字咯。 好好味喎， 嗱咁。我食嗰串就唔好食嘅，可能我口味唔啱啦，咁以后就唔食啦。但係而家佢哋又话，而家你去买啲高档嗰啲又好食，咁啦，而食得时嘅，我觉得食得时嘅，你去到嗰度要试佢哋口味啊，咁样，咁但係呢你知啦，内地嘅好多嘅卫生都成问题啦，譬如你买一樽水咁样，十樽水有八樽系不合格嘅，十杯雪糕有九杯雪糕嘅细菌量系超标嘅，即系啲同学咪。食埋咪肚屙咯，肚屙咧就发烧啦，系嘛，就过去隔篱呢个大学嘅医院嗰度啦，诊所啦。你知唔知咩事啊？ 咩事啊？ 五毫子人民币登记啦，即系咁啊，好平啦，系咪先吓？咁收两蚊睇医生啦，咁啊，医生咧嗰阵时啊，我谂而家都系，就系你发烧啊嘛，打针。嗱，香港冇啦， 发烧就打针， 乜喐啲啊？打针，佢哋觉得 你支针干唔干净？ 系佢哋嗰阵时嘅信念就系啦，快手嘛，打针即刻退烧嘛，食药慢啊嘛，咁样，仲有，本地人打针咧两蚊一支，你哋外香港嚟嘅咧就系40蚊啊，40啦，因为佢同你打德国牌子 嘅，哦，即系本地人打翻本地牌子啊， 任佢话嘅啫，叻低咪叻咯， 哇，扯， 我仲系大学医院。即系咁咯，咁啊落手好重咯，即系特效药啊，乜啊，抗生素啊嗰啲吓死我哋咯，咁啊我就好心好肉痛啦，但系我又唔敢干预噶嘛， 系 嘛，佢哋大学医院嘅医生嚟俾我哋啲学生食，系嘛，我又唔系医学界人士吓，你叫佢唔好食又唔知点系咪，佢哋发烧我又冇办法即系处理嘅系咪，咁咯，好啦，讲翻踩单车，嗰阵时咧就全国都系单车嘅，咁后来咧，我谂你知啦，喺大约十几年前开始咧，就全国嘅政府啦，同香港一样啦，睇齐啦，就系对付啲单车啦。有啲路唔准单车行啦，而家香港都系㗎啦，好多天桥啊咩都单车唔上得㗎啦，係咪，咁跟住呢就系周围都系俾啲汽车行囉，就唔俾单车行囉，咁同埋呢空气污染啦，又系啲人开始揸车啦，咁单车咪少晒囉，最近就多返啦，嗱未讲少晒以前好记得啦，20年前呢开始就多车咯，哎呀吓死我！一来就系即系周围都系车汽车咯，咁啊，同埋咧第一代嘅驾驶者咧 系 非常之离谱 嘅， 啊，即系我嗰啲大学教授嘅，我啲教授朋友啊，佢哋学第一次有车啦，好威啦，哇横冲直撞，即系乱咁停车 cut 线，乜都唔识噶， 过马路即系搵命搏噶， 系咯，咁我坐佢架车又惊到不得了，又生手啦，车又新啦，咁啊，好啦，而家就好啲啦，好啲就系周围塞车咯，呢一次我听到即系一个笑话就系啦，大家坐咗的士啦，佢就话你知唔知呢度就系世界最大嘅停车场。 哇，好灰喎、啊！ 佢话闲闲地喺呢度塞个半钟头就系正常嘅。 系啊， 试过有一次咧，就系好短嘅路咧，唔知两三公里啦，坐车度四个半钟头。嗱，咁你架车就你揸紧架车，又塞咗喺度，前后左右唔喐得，冇嘢可以做吓、去厕所都唔知点算，四个半钟头。 系，咁点解唔坐地下铁路嗰啲嘅咧？地下铁路 就系咯，好啦，而家就所以我就话，而家呢个世一定会转啦、你知唔知道？中国啱啱过咗一个纪录，就系、有三亿架车，全中国有三亿架 车，中国有十三亿人，而家有三亿架车，啊咁啊，第日不得了，系咪先？ 系 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就系因为呢次去一去，我踩咗一阵单车咧，就觉悟到啦。 嗯， 咁咧就而家真系好方便，好方便，方便到点咧？嗱，你想象下，即系周围都系单车， 嗯， 仲有就有四间五间公司拣，最、即系点啊？争客嘅，嗱、有啲系黄色，有啲系就橙色，有啲系绿色嘅单车， 咁缤纷嘅， 系边间公司噶啦？都系大同小异嘅，不过佢哋话咧，嗱，黄色嗰间咧就系最差嘅，你就唔好帮衬佢啦。我哋踩一架，坐架橙色嗰架最好嘅，咁样啦。咁咧，你就用个手机啦，一嘟，咁佢就开咗锁啦。咁佢已经有晒卫星导航嗰啲记录噶啦，有晒知道晒。咁你譬如喺地铁站啦，假定嗱，你而家去你去油麻地探人咁样啦，你上嚟咯，咁你开咗个手机，你知道最近嘅单车喺边度噶啦，周围梗有一架喺你坐紧嘅。行几步路就有单车噶，周围劈过啊，周围拍过啊，咁咧你就嘟一嘟咧就踩得噶啦。咁你就踩去嗱，你两个地铁站中间嗰度，你咪五分钟十分钟咪踩到咯，系嘛？嗱，佢唔会塞车噶嘛，单车唔会塞车噶嘛，咁啊就咁啊摆低喺度，咁唔使一个步一步都唔使行，你几分钟先？ 真按金啊，长哥呢单车 个单车咧就系预先预先就俾咗按金嘅，最平嗰间咧就服务最差嗰间系99蚊。就系最贵一间300蚊到，咁就你就系即系长期摆喺度嗰几百蚊在咁系咯，咁咧就嗱你系好方便先，根本就唔使揸车啦。 但有冇甩皮甩骨啊？因为有阵时咧睇翻报纸又话嗰啲单车又俾人挞咗啊、拆件啊、甩皮甩骨啊咁 样。嗱，北京点解咁文明咧？我只有问佢哋噶，我话点解？即系我未去北京之前我听过系全世界都有呢啲啦，我系想象唔到噶。第一就系喂会生锈噶，我嘅单车俾雨淋一淋咧，我都唔知几肉。原来佢架成架车唔生锈嘅，佢用嗰啲合金嗰啲咧，重啊重少少， 好抌本喎。 系啦，第都唔系，都好大量生产，一生产400万架，好平嘅啫嘛。第二咧就系咯，我就唔明咧，佢爆咗胎点算咧？原来系唔可以爆胎嘅，系根本唔泵气嘅，系实心胎嘅。 就系做胶嗰啲， 好周到啊！同埋啲零件咧系即系冇嘢可以拆啊！即系你偶尔破坏， 即 系 好硬净嗰啲， 好硬净嘅。一有系咁呢啲甩甩嗰啲，你就去影张相去报告佢俾佢啦，就即刻冇事。 哦，系，好文明。 系啦，好文明，佢即刻有人收噶啦。佢嗰个维修部队咧就系好有效率嘅。咁咪掂晒咯， 掂喎，真系 系啦，好方便。 但系佢啲单车周围就可以系咁泊嘅，佢唔会有个站，话唔会譬如地铁站可以有个站， 有啲就摆喺嗰度，有啲就咁泊都 OK 就咁泊都得噶， 系咯，你拎翻屋企又得嘅。 拎翻屋企会唔会我挞咗佢噶？ 唔系，你去到嗰度，你锁咗佢，即系你就你嘟嘟咁啊，就锁翻佢喺度，咁佢就扣咗你条钱啦。几平啊？5毫子30分钟，1蚊1分钟人民币。 咁平过香港？ 平到咁，香港就10倍咯，啱10倍咯， 1蚊1个钟，5毫子30分钟。 非常好， 系咯，啱啱 好正呢个。 嗱咁啊，掂晒咯，我嗱好舒服，好方便。嗱，嗰啲单车就唔系跑车嗰啲，就飞唔起噶啦。冇需要啊！ 诶，我转头仲有嘢问长哥，我哋一息阵翻嚟再问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唔得啦，要冲出嚟问长哥，因为头先第一节咧，同我哋分享咗喺内地啦，即系使用共享单车嗰个嘅经历，好似几好咁。但长哥，你头先咪讲嘅，即系嗰啲单车去到边，喺如果佢有站，咪拍埋站咯；冇站，你都站摆喺度就得噶啦。嗱，呢一个又系之前报章讲噶嘛，就系随处拍，跟住搞到啲地方咧，又话咩阻挡啲道路啊、挤塞啊咁样。其实系咪咁噶？有 嗱，即系我就睇到好嗰一面啦。咁我相信一定有唔好嗰面嘅吓。咁我。北京呢次经验好好啦，我相信国内咧，我都炒咗好多报告，即系喺过去几个月啦，几一两年，佢都系一年半载啫嘛，就曾经咧有啲城市咧就系、是。 你爛得好犀利啲單車啊，堆到周圍都係啊，阻住曬啊咁樣啦。咁啊呢個係佢哋嘅管理問題咯。即係畢竟呢幾間公司為咗爭生意咧，管理得好好。你管理啫嘛，你揾一班人嚇，一有舊單車就收咗佢。咁樣，佢哋人工平，我可以做得到咯。咁啊，仲有你話啲人會唔會拎翻屋企啊？咪拎咯，由佢拎啦，你咪拎翻客廳，拎翻你屋企邊度，佢咪當賣咗俾你咯。 因为你俾咗按金啊嘛，之前 系咯吓， 哇，好方便使用， 系咯，好几好呢个谂法吓。 我都喺度谂噶啦，嗱，人哋呢一个唔系中国人发明嘅，喺世界各地一早已经，即系一早即系两三年前开始啦，已经周围都系。嗱，终于嚟到中国啦，咁啊，终于嚟到香港啦。嗱，我翻头嚟香港，突然间睇到新闻话咧，香港开始有咯，吓，系咪绿色噶嘛，系嘛？咁咧就系，仲埋喺我最熟悉嗰区，沙田啊、大埔嗰度开始有，好咯。咁突然间就发现啦，冚唪唥都系负面新闻嚟噶，系嘛？ 系啊， 即系又话咩话？又话呢啲零件俾人拆咗啦， 系啦，又或者飞脱啊，啲零件容易，又话贵啊，价钱，跟住按金都系，不过按金啊真系贵啲嘅，三百几蚊嚟。 三百几蚊边度贵啊？你架单车，你而家买架单车都九百蚊啦，即系普普通通嘅单车。系咪先 不过按金我谂佢计咗噶啦，当你就系攞咗个单车，咁有钱。 同埋佢制度唔好啊，因为记者咧又即系做个测试咧，就即系我揸上去嘅时候啦，突然之间佢个零件松脱咗，跟住就扣咗我50,000啦，咁样。 嗱，呢一个就系完全管理嘅问题咯，系嘛？咁啊，人哋我相信咧喺内地咧吓，我哋嘅祖国咧都发生过晒呢啲嘢噶啦，同埋佢哋亦都有啲人嘅质素好差嘅，恶意破坏啊，掟咗你落河啊嗰啲啦，或者系揼到你烂晒即系蓄意即系搞鬼啊，咁都系有噶。但系佢咧打埋条数咧。即使係咁樣咧，因為全國咁樣做啦，嗱佢生產單車一做就1,000,000架，1,000,000架單車喎，咪好平咯。佢哋又有呢個規模，同埋內地好多優勢嘅，相對於香港嚟講。 例如咧？ 例如就係、是、安全咯。內地踩單車非常安全嘅，啱我講下。係 咯。 就係、是、香港踩單車係非常不安全嘅，香港嘅單車路設計得好差嘅。你知唔知北京嘅單車路有幾闊啦？可以系三架私家车一起打横快咁宽 哦！啊，长哥之前有新闻讲，依家有新嘅，即系嗰啲泊车位咧系内嵌式嘅，咁佢咧就即系会褪出少少泊车，跟住中侧边最右边咧就留翻一条咧个单车路啊，即系隔咗嗰啲驾驶紧嘅汽车同埋单车咯，都好聪明啊呢个。 系啊，同埋北京嘅譬如踩啲单车啦，系唔会同汽车相遇噶，因为佢系立体交叉咁样去咧，你唔会俾汽车撞亲噶。嗱，香港就唔系啦，你喺电车路周围踩单车就周围都系车，系咪先？即系咁样咯。同埋香港汽车驾驶者咧，我哋啲司机咧睇唔到单车噶，佢惯性系唔当单车系存在噶。但系喺全世界唔系噶，你试下去温哥华踩单车，我踩过啦。全世界啲汽车几弱嘅路让你路。即系佢哋当你有 道啊， 系友善噶吓，就算喺欧洲都系啦吓。好啦，咁啊讲翻系咩咧？我记得喺内地啦，廿几年前我踩单车啦，系开心到不得了。点解咧？因为你前后左右咧系300架单车一齐咁去嘅 车群， 周围都系车群嚟嘅。你咁咧 好壮观啊， 好壮观嘅。同埋你唔使諗路嘅，即係跟住人行咁樣轉左轉右咁樣，完全唔使諗嘢嘅，因為你冇得諗嘅，周圍你前後左右冚唪唥逼住曬，佢哋啲技術係超好嘅，因為佢由2歲開始咧踩到而家40歲，個個都係係咪先？個個啲技術係非常，就係最差係我嘅啫。咁咧，但係你跟住佢行，完全乜唔使諗嘢，乜都冇事。你睇嗱，佢啲路牌你知道去到邊度轉右咁樣啦，又唔會蕩失路啊咩咁，所以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 meditative experience。就系咩咧？你好似静心喺度打咗坐咁样，我都唔使啦，乜帮我嘢揽咁样，好舒服咁样样吓，好有安全感啊！因为啲车唔会无啦啦驶埋嚟。嗰阵时吓，而家都系啦，我谂啦，如果你嘅汽车撞到一个单车咧，好大罪噶，好长手尾根嘅，系啊系啊，喺加拿大更加不得了添。 系 啊，即系咁咯。所以佢哋啲驾驶者咧，非常之尊重单车啦吓。你唔使惊嘅，好安全噶，除非你驾驶技术真系好差，或者。我咪试过有一次啦，无啦啦喺度 搭车唔应该，我自己搭车，后边啲车撞埋嚟，好彩冇事，后边啲单车撞埋嚟啊，系我唔啱咁吓，我傻咗咁咁咯。 咁所以香港要做呢一个嘅单车，即系共享单车位，即系鼓励多啲人用单车，其实个道路设计同埋个法例都要做。 同埋香港间公司未掂，即系佢哋而家啲手机嗰啲咩咩 apps 就未掂啦。同埋 开头都细咁嘅， 仲有就系而家佢话啱啱推出40,000架啊嘛，佢话好快就300,000架啊嘛，唔知仲有几。一个月三个月后啊，300,000架，咁啊唔同晒啦，各区都有啦，系咪先？由边度踩到边度？都有啦，40,000架系难搞。 不过我哋驾驶者自己都要即系好好守规矩啊，嗬。 嗯，慢慢啦，就态度要改嘅。 咁长哥啊，你喺内地咧系咩颜色噶？等我下次去用翻你一只颜色先。 橙色 啊，橙色啊， 系我啲 friend 啊， 几好啊。记住橙色先。 橙色， 而家又卖广告。 好啦，转头翻嚟就会开始啊。长哥今日咧就拎咗入嚟直播室嘅呢个主题，讲奶粉。 嗯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翻到嚟节目啦，长哥啦，今日咧准备咗个主题， 为你同我将来咧就铺路嘅一件事，即系如果我嫁得出，佢一定娶老婆噶啦，咁啊要即系生仔啊，喂奶粉。 系啦，咁你而家开始听啦。你知唔知喺过去400年或者系人类历史上，边一样嘢杀人最多啊？ 唔系就系奶粉系嘛？ 正确 吓奶粉。 唔系汽车，汽车已经死好多人啦。唔系炸弹，唔系手枪，系奶粉。 点解咧？ 点解嗱？听下联合国嘅有一位专家喺度讲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总监詹姆士加兰特医生话：，只要我哋国际合作，提倡母乳保护哺乳嘅成功咧，喺1980年代咧，每一年啊可以救翻100,000个以上嘅婴儿，100,000个，呢个有纪录嘅，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咧，每一年死百，纪录上死100,000+个 B B， 系因为呢样嘢，白叔叔呢样嘢，就几有纪录啫，冇纪录嗰啲咧，我估计系千万啊。嗱，我想问你两位啦，你介唔介意讲下吓？ 年纪唔讲， 唔讲年纪。你哋细个有冇食过妈咪啲奶啊？ 人奶有奶粉我唔得嘅。 讲奶人奶人奶， 我谂听翻系有嘅， 听翻系有嘅。 印象咁一定唔记得啦。 譬如啦， 妈喂你，你唔记得？ 至少食 点记得？ 至少食20日都算叫食过啦。 系啊，有。 如果你未食过咧，你系二等公民，你系四等公民，你衰一世。唔好意思，我喺度大声讲，衰一世。 系 你个身心。零完全掂嗰啲人啊！而家我哋讲紧好多人，香港人啊，香港有一个非常可耻、可怕、可悲、凄惨嘅世界纪录。 嗯， 就系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估计系20几年前啦。 嗯， 吓、啊、香港嘅母乳哺乳嘅比例咧，全世界最低啊！ 吓、啊，20几年前已经系低啊！ 全世界最低啊！每100个 B B 只有14个系食到妈咪啲奶。即系食到20日嚟计啦吓，叫做食过啦吓，14% 食到啊，86% 食唔到啊。 嗯、 新加坡曾经啊，再前几年咧，就系6%啊，先食到啊，几恐怖啊！ 即系佢哋一出世就食奶粉。 系啦，知唔知点解咧？嗱，今日唔够时间同你慢慢讲，喂，搵啲事再讲下。 好啊， 而家就讲呢件事先啦吓、啊，即系你想象下。嗱，而家唔好讲话点解会死几百万个 B B， 今日讲唔晒，讲下啲妈咪啲奶先，就咁同你讲两个事实。 嗯， 我因为我喺30年前翻译咗呢本书啊 ，Baby Killer Scandal， 字面就系咩丑闻咧？就系婴儿杀手丑闻。 嗯， 吓咁我译做奶粉丑闻啦。 嗯， 系咩事咧？吓、啊，就系点解我头先话即系食母乳？就咁好，如果你冇母乳食咧，你系二等公民，衰一世咧。嗱、 嗯， 你想象下先吓，你系 B B， 系 你而家得3个月大， 系 吓咁咧就如果妈咪喂你系点嘅咧？世界上最温暖、最靓嘅奶樽系咪先？系嘛、 嗯、 啊，最柔软， 系有温度嘅， 你有温度啦，有心跳啦，你有安全感啦，佢抱住你， 一定揽住我啦，系啊， 揽住你，你妈咪啲声音，虽然佢喺度睇紧电视，虽然佢喺度同爹哋喺度嗌紧交都好啦吓，咁佢你听到佢把声，系咪先？佢都揽住你，好啦。如果嗱，你又试下吓，你有冇试过揾奶樽饮嘢先？ 试过，都试过嘅。 试过， 嗯， 真嘅。 细个咪用乜？系啊，用奶樽饮嘢咯。多即系细个饮葡萄糖水多啲。 好啦，嗱，而家你即刻搵呢个奶樽，即刻饮下。你又知即刻啜 好厚咯，觉得个奶嘴咧，即系奶樽个嘴咧，胶难啜。 系啦，第一咧就系咧，嗰个味好难闻嘅， 啜胶咁咯，系啊。 诶，同妈咪都冇得比啦啩，系咪先？个硬度又唔啱啦。 嗯， 嗱，你记住你系冇牙仔噶， 系，所以觉得好硬咯，细个时候。 夹落去咯，你好肚饿咯。吓咁、啊、你好肚饿神咪望住咯，系嘛、 嗯？ 但系佢咧就出得好慢噶喎。嗱嗰、啊那个要一个窿噶嘛，嗰、那个窿咧一系太大一系太细、 嗯， 太大就逐死你，你搏一啜咧就逐吓、啊 嗯， 太细咧你就越啜咧越攰咯。 我通常 你系咪当你生命大嘅时候，你已经好猛啊？你好讨厌呢个世界，好厌恶生命啊，想死啊！好啦，嗱好啦，你想象下，又味道又差咯，仲有冇人抱你？你系自助餐 哦，系啊， 啊即系你自己 自己喺个床度咯， 一阵间你托唔住咧，碌咗落去咧，你攞唔到啊！你 倒咗一身都系咯， 死一身都系喺度喊，要人救你， 跟住阿妈闹我噶啦， 系啦，嗱，仲有咧就系咧温度永远唔啱。 嗯， 一系就冻，一系就热，边有咁啱噶？系嘛？你食食下，越食越冻，越冻噶啦，系咪先？初初嗰几啖咧就啜到辣啦，系嘛？你就算用温度计啊，预先计好啊，都系未必啱啊。嗱，妈咪嗰度咧就永远啱噶嘛。 系 嗱，仲有咧，就我唔译呢本书咧，我就唔知道一个事实噶，好得意噶啦。我讲一百个人咧，冇人知呢个事实，就系咩咧？你知唔知妈咪啲奶咧？系分开几道菜嘅呢、 哦、 食西餐呢你第一个系 welcome drink，、 嗯、 然后呢就系 appetizer， 即系开胃菜啦，然后食沙律啦，然后食主食啦，啱唔啱啊？一阵间最深食甜品啦，仲有咖啡或茶啦，系咪先？咁啊、 嗯， 我做私房菜，做六道菜俾人食啦，就系、是。嗰度係有章法㗎喎、 嗯、 你唔可以食一甜粉先㗎嘛。 咁即係點分呀、啊、如果母乳喺度。 母乳就係啦。你如果你係 BB， 你媽而家媽咪抱住你囉喎。咁、 嗯、 你開餐囉喎、嗯。你啜開頭嗰啲呢就係、是、頭款嚟嘅 ,appetizer 嚟嘅開胃嘅。係。咁令到你呢佢裏面有一啲成分呢就好令到刺激呢你條腸仔呢喐啦。 蠕動。 你又分泌唔知咩胃酸呀、啊、去咩啦。咁囉、嗯。即係啊好開餐啦食啦食啦咁囉。跟住又出一啲呢就係、是、刺激你令你好想再食落去嘅、 嗯。 跟住食一啲就飽㗎啦。我諗呢蛋白質啊嗰啲咩脂肪呢就嗰時就多咗啦。咁呢食飽飽我哋食個主菜所謂、 嗯嗯、 啊。最收尾呢就唔係食甜品喎、啊。最收尾有嗎啡喎。 诶、 嗯，你知咩叫吗啡先？ 我知啊， 吗啡就系嗰啲令到你系好做乜镇静剂咯。 嗯，啊、即系食完好瞓嗰啲。 食完就瞓啦。咁、咧，你食完咧就嘣就瞓着咗。咁啊，由头到尾咧，有四五度变化嘅。 系、 啊，即系 呢个系科学， 系科学 证明咗啦。哇，我系女人都唔知道啊！呢、這个、 我同你、啊、你唔睇啲资料，你点会知咧？咁、 嗯、 啊，即系话咧。哇！大自然設計真係好犀利嘅喎，嗱，同埋咧，每一種奶個成分係完全唔同噶，即係如果人 奶意思即係人奶， 人食牛奶、 哦、 或者狗食貓奶係完全唔掂噶， 嚇、哦 啊，因為袋鼠奶咧就係粉紅色嘅喎，嚇、 嗯， 裏邊嘅成分咧就同即係同即係豬肉奶係完全唔同，同老鼠奶係完全唔同嘅，咁、 嗯、 我哋飲牛奶幾蠢嘅啫。 哦，又啱啊！ 你又搵奶粉去喂，咁咪完全唔啱咯。个比例啊，同埋咩咁样，你点沟咧都做唔到头先我讲嘅效果啦，啱唔啱先？ 明晒啦，你咁讲就 你有乜可能会一路变嘅啫？个樽奶系嘛？咁、 嗯、 啊，温度啊，味道啊，咁样啊，同埋咧，每一个妈咪咧都会啊，我后来先知嘅、 嗯， 每一个妈咪咧就系、是、个 B B 有咩事咧，个妈咪啲奶就转噶。 哦， 即系你个 B B 感冒咧，个妈咪啲奶就会有啲抗感冒药喺嗰度落嘅， 咁坚 咁坚嘅，嗱呢个系大自然嘅我哋定律生存嘅一设计嚟咯， 吓、 嗯啊，所以个妈咪会知道 B B 而家咩事嘅， 嗱、嗯， 譬如我相信早晚系唔同嘅、 嗯， 即系嗰啲奶啊、 嗯， 即系你 哦系啊，科学都有证明过，如果你朝早俾嗰啲人奶俾小朋友咧，咁佢就饮完亢奋啲咯，咁夜晚揸出嚟嗰啲奶，佢饮完又易啲瞓咁样咯，系咯、嗯， 所以你朝头早揸定啲奶俾佢，嗱你妈咪翻 工，如果夜晚瞓咧，夜晚饮咧就大件事啦， 好鬼整。 样啊。仲有而家我正话讲到嗰啲啦，都系科学已经发现咗啫。 系， 仲有更多更多更多嘢未发现噶、 哦。 即系妈咪即系同 B B 嘅沟通啊，咩嗰啲咧吓，有好多你话能量啊，好多嗰啲信息啊咁，妈咪啲信息喺度传出嚟啦，完全唔知噶。 系， 所以其实政府要宣传好简单啫嘛，话俾我哋听呢啲事实，我哋明晒咪得咯，使乜讲得咁辛苦咧？我 配数都少啦， 好彩我细个饮葡萄糖大著。我饮唔到奶粉嘅。 人哋咧，我哋成日以前话苏联喺落后啊，嗰啲极权啊，啲人哋一早苏联系世界上最早嘅国家啦。而家讲四十年前啦，就系、是、要求所有嘅办公地方系俾带埋个 B B 去噶。 哦， 即系你有 B B 啦，带埋去翻工。 嗯， 啊，侧边有人同你看住佢，你就入去系继续喺度翻工。 嗯， 咁啊，但系两个钟头将出嚟一次喂一次抱下佢咁样。人哋一早已经咁先进啦， 系咯、 啊。我哋、即系香港。边度有呢啲咁嘅设备？最近啊，净系为咗啊咩换尿片嗰啲咁嘅嘢，都搞咗二十年，而家开始先至有育婴室啊， 婴室啊， 真系你话咧，系咪我哋好落后啊？ 系啊， 仲系探讨紧啲设备，仲有嗰个观念咧，即系你喺嗰个场所度，仲拗紧啲可唔可以喺嗰个公共场所餐厅度喂哺母乳？即系呢啲仲系我哋拗紧嘅地方，我就觉得好落后。 即系如果身体嘅情况许可咧，咁啊鼓励即系呢班嘅妇女。佢哋用翻人奶啦，因为人奶真系对小朋友系最好，即系除非你奶水唔够，咁冇办法啦，要外求啦。 就对妈咪又做几好咧？ 点解嘅？ 又讲多样啦吓，因为今日讲唔晒啦。你知唔知啊？你哺乳咧系有避孕作用噶。 吓， 你一路喂，一路喂紧咧，一路系唔使食避孕药噶。 吓， 系啊，系噶。是的，所以呢 神奇 我想紧好冲击。 咁点算啦，如果啱啱生咗一个又想再生好似陈欣妮咁追多几个。 但自然就係唔想你个咁早生嘛。 因为我、身体都未休息好 嘛。未休息好嘛。同埋对你个 BB 都不公平啦。 係、 咪你咁快又整个弟弟嚟咁。 咁係都唔得闲嘅同埋都。我做好准备啦长哥。 係 。如果我闪婚嘅话我就可以喂人奶。 仲有好多嘢嗱要睇我呢本书啦。你 。奶粉炒文好啊！ 喂，咁但系呢本书长哥会唔会有啲即系廿几年、廿几、三十年前嘅资料，而家有冇 out 到啊？ 佢嗰阵时报告系嗰阵时啲事实啫， 咁而家即系依家会更多嘅资料证明 咧。同埋呢个里边有好多爆嘅料咧，真系你想象唔到嘅。 即系睇下长哥， 今日讲唔晒吓。不过一阵又就再讲啲，你讲第日想有 B B， 第日请叫长哥嚟喺度讲多啲吓自然分娩啊。 好啊，我哋应该有好多听众好有兴趣听嘅。 嗱，休息一阵先，一阵翻嚟咧，我哋仲有一节嘅时间可以同长哥再倾嘅。咁长哥可以再讲多少少啊？虽然今日个时间就唔系好够， 你都想做好准备咧？ 系啦，做定新手爸爸，我切做乜啫？我都未有女朋友，准备定听多啲都好啊嘛。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，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长哥翻到嚟，我哋继续讲嗰个奶粉啦，同埋即系人奶嗰个问题啦。咁我知道咧，其实人奶都有好多好处，对个 B B 嚟讲都有好多好处噶，系嘛？长哥 系啊，唔使讲啊吓，即系病少好多噶。佢哋话个婴儿夭折率咧，即系几个月又即系死咗嗰啲咧吓，食奶粉嗰啲系三倍噶。 嗯， 吓、你试下你个 B B 啦吓，咁你就知道。所以有时咧，即系呢个世界。好，我覺得好諷刺嘅。前兩年我哋咪成日同內地啲媽咪爭奶粉嘅。我有個朋友話乜仇都報曬最衰嗰啲嘢㗎，佢哋就嚟到爭同我哋賣曬我哋啲嘢去咁啊。我覺得係呢個國際笑話嚟㗎，國際醜聞嚟㗎。有冇搞錯啊？你啲中國媽咪去澳洲去荷蘭，真係飛到去嗰度搶奶喎、係搶嗰啲最毒嗰啲嘢，會害死你自己啲 B B 喎。人哋咧。就生产唔够咧，嚟到俾你，系咪真系好荒谬咧？即系啲概念上，佢哋觉得吓、啊，呢啲系最咩？最现代化啦、我最锡我 B B 啊，嗱，点解搞成咁咧？我下一次揾机会再提呢一样啦。不过就头先我开头未讲咯，真系二等公民嚟噶，即系 点解咧？ 头先我嗱，你谂下，我未讲开话，即系食奶樽嗰度啦，我真系试过搵个奶樽嚟啜啦，系好痛苦噶。嗱、如果你嗰啲系热热地辣辣。嘴嘅咧，你用个匙羹食，你用个杯饮咧吓， 都勉強 OK。一啜咧就好辛苦，一啜落去咧就辣到 辣啦， 個口個口腔嗰度咧好辛苦噶，冬又係又續喉，一間又啜唔到喎。咁啊，同埋冇人抱你，冷冰冰你一支弓喺度，哇！我就想死噶啦 ，B B 啊嚇，咁你。喺三個月大已經想死咯，你啲咪好憎佢，即係佢哋叫好 antisocial 咯。從心理學同社會學嚟講，係粉世疾俗啦，憎咗呢個世界啦，憎咗我媽咪咯。點解冇人錫我？我咁慘，因為佢係好無助噶嘛，你好肚餓嘛，你而家好心急嘛，你又嗌又冇人睬你啊嘛，咁咪即係所以呢個童年嘅心理烙印咧。系衰一世咯，所以而家我哋社会上咁多暴力行为，点解有人要掟架单车落河呢？即系你又谂起呢件事咧，我今朝又咁谂，香港好好噶啦，掟架单车落河吓，喺美国佢哋开枪乱扫， 系、 你宁愿边样先？你宁愿即系社会梗有人要发泄噶啦，系啊，算啦，俾佢掟两架单车落城门河啦。但系好过佢即系 伤害人命啊！ 冲入幼稚园嗰度揾支枪乱肥啊嘛，系咪啊？你话香港文明定美国文明咧？嗱，你比较就知啦。我哋最乞人憎都系掟架单车落河啫。 但你咁样讲不无道理，有啲嘢真系细细个摆咗入去潜意识当中。点解啲小朋友佢会比较静啲，或者唔中意同人去相处咧？喂，真系可能揾到啲原因就同奶粉有关。 因为你真系喺妈妈个怀抱咧，你系会感受到一种温度，同埋佢对你嘅关心。呢、个都入咗脑嘅，由细细个有嗰种意识形态啊。 你一有表示咧，硬两硬咧，妈咪有反应啊嘛。 系啊， 系嘛？如果你食紧人奶，佢都冇人喺度喺周围，系嘛？你点嗌都觉得好惨。 所以我哋会识。即系如果即系妈妈理我哋嘅话，咁我哋就识得对人哋都有反应咯。但妈妈唔理我，我就惯咗，哦，我唔理人哋噶啦，都。 咁但系就算佢哋唔食人奶啫，咁但系奶粉呢样嘢本身系咪你觉得都有问题噶啦？ 梗系有问题啦， 可以唔食就唔食咁样 啦。哦 ，OK， 仲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咯吓，问一次我哋过两个礼拜。 好啊，因为要代啲家长或者妈妈问嘅，即系倘若我唔够奶水，咁点算咧？嗬。 咁啊，呢个时候咧，系咪我哋长哥想去一个幸福厨房啊？ 幸福厨房， 好啦，咁啊，其实 B B 食乜好咧我觉得香港嘅妈咪咧，真系有好多知识要改进咯。 系、 三个月大咧就林林声又啦，食俾佢食呢样食嗰样咁样啊。其实 B B 唔使噶 ，B B 咧，你问我啦吓、如果我讲错咧，请即系儿科专家纠正啦、其实去咗六个月咧，净系食妈咪啲奶咧都好够噶。同埋咧，香港媽咪唔知啦，香港人都唔知噶。喺譬如喺非洲咧，Nigeria 嗰啲地方咧，佢傳統咧係食到四歲噶，食奶食到四歲噶嚇。 好唔得閒喎，咁因為香港啲媽媽真係要翻工啊，兩個。 你佢識行之後咧，佢就係翻嚟啜兩下嘅啫， 都揸定俾佢咯，係 啦。咁樣呢個係對個媽咪避孕好，頭先我講咗啦，好處啦，幫媽咪避孕啦，同埋係就親子嘅關係啦，穩定啦，係嘛？ 溝通 啦，同埋冇嘢㗎，佢覺得我仲有個媽咪。系呢个妈咪我嘅，我中意咧就可以去 揽下佢， 呢个系儿时回忆嚟噶嘛，系好温馨嘅，谂翻起开头嗰几个月嗰啲感觉噶嘛，咁佢咪觉得心理上好好咯，系嘛？好啦，讲翻咁啊，食乜好咧？即系而家我都系希望啲妈咪明白咧，就系六个月之前咧，唔好心思思俾呢样俾样佢食。最多咧就系最多咧就系俾水佢饮，俾室温嘅水佢饮， 即系人奶加室温水啊， 室温水，俾佢饮咯。咁然后咧六个月之后咧开始谂啦。嗱，好多妈咪唔识嘅咧就系记住，B B 咧就系好敏感嘅，佢要慢慢适应各种即系食物嘅。你就唔好今日俾苹果，听日俾雪梨，就后日俾香蕉咁啦，佢系顶唔顺嘅。即系所以咧。我就建議咧，嗱，而家由假定由八個月開始咧，就係俾佢食啲得意嘢啦，即係 例如 咧，咁咧，記住就係每五日先至試一樣，食完雪梨咧，食五日雪梨先，然後就再五日食五日蘋果，再食五日香蕉。即系咁样， 等佢习惯下。 系啦，咁你如果俾竹仔啊、麦皮啊嗰啲啦，磨到好碎啊，咁样都得嘅。最好嘅你问长哥咧，梗系果菜露啦。 哦， 尤其是系水果露。嗱，咩叫水果露咧？我就会将啲香蕉加少少水， 打起打起少少变成糊仔咁样样、嗯嗯。你想象系一啲稀芝麻糊。但其實是香蕉加香蕉加香蕉嚟嘅，係咁嘅樣啦，乜都唔好。 咁啊，即係等於市面上買到嗰啲糊仔，但係呢個天然好多啦。 係啦，咪就係咁咯，就係、是、新就即即打就即俾佢，就俾佢啜，啊咁嘅樣啦，喂下佢啊，咁匙羹喂喂。 呢個幾細嘅可以開始食到？ 六個月到。咁、咧，然後咧又喂放啲雪梨啦。就係、是、咁打碎佢，你冇攪拌機，咪中碎佢咯，加少水啊咁樣。千祈唔好調味。 點解？ B B。直到兩歲啦，係我覺得係不應該食調味品嘅、即係唔好加豉油啊，乜都唔好加醋啊，唔好加鹽啊、糖啊嗰啲、 都有味啦，嗰啲生果 天然原味咯，俾啲好天然嘅水果啊，嗰啲去食就啱噶啦，就唔好俾刺激咁味咯，芒果啊嗰啲都係刺激個頭， 係 木瓜還 OK 嘅，咁、咯， 即係 慢慢試下 好啦， 你試下佢咯， 好， 總之係等佢慢慢適應， 收到，唔該曬長哥， 做好準備， 係啊，多謝曬長哥嘅分享， 唔該長哥， 下個禮拜一同樣時間喺9:00到10:00，我哋再見啊，長哥，拜拜。 拜拜。